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33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告诉你民族的子女，向他们说，当我使刀剑临于一地，那地的百姓就应从自己的人中选出一人，立他作为他们的警卫。他一见刀剑临近那地，就吹号筒警告人民。人民听见号筒的声音，若不加戒备，刀剑来了，将他除掉，他的血债应归他自己承担。因为他听见号声而不加戒备，他的血债应由他自己承担，那发警告的必安全无恙。警卫若见刀剑来临，却不吹号筒，人民因此没有受到警告。刀剑来了，即便除掉他们中一人，这人虽因自己的罪恶被除掉，但我也要由警卫手中追讨他的血债。人子，我也这样立你做以色列家族的警卫。你听了我口中的话，应代我警告他们。为此，当我告诉恶人，恶人已必丧亡，你若不讲话，也不警告恶人离开邪道，那恶人虽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，但我要由你手中追讨他的血债。你若警告恶人，叫他离开邪道，但他不肯归正离开邪道，他必因自己的罪恶而丧亡，你却救了自己。人子，你应告诉以色列家族，你们曾这样说，我的过犯和罪恶重压着我们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我们还怎能生存？你要告诉他们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误主上主的断语，我绝不喜欢恶人丧亡，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，好能生存。以色列家族啊，归正吧，归正吧，离开你们的邪道吧，何必要死去呢？人子，你要告诉你民族的子女，一人的正义在他犯罪之日不能救他，恶人的罪过在恶人悔改之日也不会使他丧亡在他罪过中。一人在他犯罪之日不能因着他的正义而生存。即使我向一人说他必生存，但他却依仗自己的正义行恶，他所有的正义必不再被纪念，他必因他所犯的罪恶而丧亡。即使我向恶人说你必丧亡，但他由罪恶中悔改，且遵行法律和正义，清偿抵押，归还劫物，遵行生命的戒定，再不作恶，他必生存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不再被提起，因他遵行法律和正义，必定生存。如果你民族的子女还说物主的做法不公平，其实是他们的做法不公平。即使一人离弃正义而去行恶，他必因此而丧亡；即使恶人离弃罪恶而遵行法律和正义，他必因此而生存。你们怎么还说物主的做法不公平？以色列家族，我必照你们每人的行为审判你们。我们充军后11年10月5日，有一个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的人说，京城陷落了。在逃难者来的前一晚上，上主的手临于我，开了我的口，及至他早晨来到我这里以前，我的口已开了，我不再做哑巴。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在以色列地区住在那些废墟里的人正说道，亚伯朗只一个人就占据了此地，我们人数众多，此地应归我们占有。为此你应告诉他们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吃了带血的地物，举目仰望了你们的偶像，且杀人流血，而你们还要占据此地。你们仍仗着刀剑行丑恶之事，每人玷污近人的妻子，而你们还要占据此地。你应告诉他们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那在废墟中的必丧身刀下，在原野的我要把他们交给野兽吞噬，在堡垒和山洞中的必死于瘟疫。我要使此地变为沙漠和荒野，使他再不能夸耀自己的势力。我要使以色列的山变为荒丘，再无人经过。为了他们所行的丑恶，我使此地变为沙漠和荒野时，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人子，你民族的子女在墙下及他们的门口彼此谈论你说，来，我们去听听由上主那里传出了什么话。他们便成群结队的来到你这里，像我的百姓般坐在你面前听你的话，但不去实行。他们口头上说的是甜言蜜语，但他们的心却在追求不义的利益。你对他们好像唱情歌的人，歌喉悦耳，弹奏美妙。他们喜欢听你说的话，却不去实行。当这事来时，看，已来了。他们必承认，在他们中有位先知。